真理的圣灵此刻就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的心，也帮助我们开阔我们属灵的眼界。主啊，让我们有一颗很深的觉醒，知道神你就在我们中间，你悦纳你百姓的敬拜，悦纳百姓的祷告，你也在中间来亲自教导引导你自己的百姓，掌管传讲人的口和聆听人的耳朵，使我们一起在这里都接受你的造就。奉耶稣名求，阿门。我们做基督徒的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只要你是在主里面寻求，你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就是为一些你生命里面的一些重担、疾病、软弱，你跟神祈求。但是求啊求啊，好像你的祷告好像对空气说话，好像开始疑惑，神你到底还听不听我的祷告。有的人自己可能犯罪得罪神，开始有一些逃避神。这些经验都让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题目，来更深的这位认识这位神，他是那位全知、全在、全善的神。全知就是他无所不知，包括我们内心深处的重担，我们内心最微弱的叹息，他都知道。全在就是他是一位无所不在的神，我们无法去逃避他的面。全善就是他对我们的意念、对我们的计划都是美善的，即或在我们跟随他的路上会有各样的艰难，是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我们今天借着大卫诗篇，刚才一起大家读的经文，诗篇139篇，这首优美的诗篇被写成许多版本的诗歌。这是诗人大卫他遇到难处、仇敌攻击的时候，心里有很深的重担在那里，他向神祈求，跟神的一个祷告，看见这位认识到这位神是一个对他极深的认识，而且是到处都在，不只是好像弥漫在空间里面，更是跟他心灵贴近，还意识到这位神对他的一生，虽然他遭遇到许多的艰难，大卫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对他一生都有美好的计划。所以诗篇最后结尾的时候，23、24节那里也反省在神面前，他内心有没有哪些得罪神的、亏欠神的地方。我们来看前面1到6节，这里1到6节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全知的神他都观察、都知晓我们的一切。我们一起看诗篇139篇1到6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所以这里诗人来在靠近神的时候，他经历到一种非常奇妙的一个体验，就是知道神都认识他。这地方大家都已经听了，在教会的一段时间都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认识的时候，这个认识是一种非常亲密的知识，特别是体验。他这种认识不像我们求知的人、知识分子好像知道一个知识而已，看了一本书我们知道里面的信息、知道里面的内容，但是在旧约时代，这种知晓、这种认识亲密到好像夫妻的关系那样的亲近。在圣经里面提到说，亚当跟他的夏娃其实是知道他的夏娃、知道他的妻子，或者该隐知道、该隐知道他的妻子，知道就是亲密的关系，中文翻译的非常好，翻译成同房，就是知道的意思。其实所以这样的一种知识，就是只有好像在世间只能用夫妻的那种肌肤之亲来表达那种亲密感，但是灵性上的远超这种夫妻的那种相爱的关系，它是一种神对人那种很亲密的了解， 也是人对神认知里面一种体验。所以大卫这里深深的认识到神是都在鉴察他，也认识他，而且他好像坐下起来，意思就是说我的每个举动他都知道，我喜怒而谈卧，我不管怎么做他都知道，我他都细查，深知他一切所行的。第四节这里说，我舌头上没有一句你不知道的，这地方当然你可以理解成负面说，好像我们讲谎话讲错话神都知道，其实在这地方它其实是相当正面的意思。你只要看上下文整体，是大卫在神面前那种清洁的追求神都知道，但是他的仇敌用各样的方式来攻击他，也攻击神，所以大卫心里难过。你看他，神都在前后好像环绕他，跟他非常近，暗手在他身上，在旧约时代暗手常常指保护，也是指祝福。所以大家看见上个礼拜天有人按手在我身上的时候，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扶持。提摩太也是被案例在那个教会来牧养的时候，众长老按手在他身上，神就借着这众长老的恩按手恩赐赐下来，来使一个年轻一个胆怯的提摩太可以去牧养那个会众。这些都是看见大卫看见神无所不在，也认识他，特别是无所不知，知道他，来了解他。这样的了解是用来保守他，让他知道我已经接纳你了。这样的就是非常的奇妙，大卫是没办法理解的，这种至高奇妙的知识他没办法理解。这地方告诉我们，人的一种理性，人的一种认知的能力，在靠近神的时候发现局限性，我无法，根据大卫讲，没有办法，这种很深很高的这种与神相遇的体验是没有办法用理性甚至用他语言语所能表达出来。在圣经里面有多处的经文来佐证这位神的确是都知道我们一切的。我们看上面 PowerPoint 上面看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里面，约翰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有蒙福的人，特别是说神比我们的心都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神不责备你，说明你是一个很蒙福的人。那继续往下面看，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那里，神讲到他的话语是一个锋利像两刃的刀剑，两刃刀可以刺透我们里面，都不能够隐藏在神面前的时候，特别提到神自己，他说被造的，就是我们自己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在神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我们这些受造的在神面前没有什么隐藏，就像出生的婴孩在母亲面前一样，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以赛亚书也是这样的，他不但知道我们在他面前他都知道，他还知道我们未来的事情，只有神可以知道我们未来的事情。他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也明未成的事。所以这位神不但很知透我们内里里面的想法，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呼求，我们的叹息，他也知道我们未来生命会怎样的走向，知道我们未来会怎样的结局。所以这样的一种知识非常奇妙，在大卫看来是一件很难完全测度的事情。我在准备着信息的时候，我在看去查了一个资料，发现有一种鸟，我们家乡没有，在北极有。这种鸟叫海鸠，这种鸟很特别。往下面看一张，大家可以看见它的蛋很特别。下一张，它的蛋哦，可能没有了哈。那个可以大家去网络上 Google 这个海鸠是一个可以像半跟企鹅一样，它是但不是在南极，在北极可以竖起来的。它是一个常常聚集在一起，非常漂亮哈。那个 PowerPoint 不知道为什么出不来啊，非常漂亮。那个特别它蛋生的比它鸟还漂亮，那个蛋啊里面有各样的花纹，其实可以做艺术品的。然后在某个季节的时候，这些海鸠就聚集在一起，然后就下了蛋，就排在那里，排得满满的都是蛋。这个特别奇妙的是，这些海鸠妈妈 都认得他，很多很多人眼睛都看花了，但是海球妈妈都会认得他自己的蛋。怎么知道呢？有人做了研究，就把某一只蛋看见，因为眼睛都看花了，这海球怎么过来就会找他的蛋呢？他就把一个蛋给他挪了位置，哎，有人就做研究了，看看他是分辨能力怎么样。哎，有一只妈妈就飞过来了，就是找那一个挪动的那个蛋，就把它给它移到原来的地方去了。哇，研究了这些科学家说这奇妙了，这个知识太奇妙了。他说我们真是搞不懂这个海鸠这种鸟啊，对它自己下的蛋了解到是这样的地步。啊，如果有 PowerPoint 的话，可以看见它有一点点花纹，但是我们人看来就是眼睛真的看花了，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些鸟都知道它下的蛋，一点点细微的花纹它都会认得。你想想，神创造的百物当中，像鸟都具备这种认知的能力，那我们自己可以想象，神自己作为造物的主宰，他对我们的认识岂不更深吗？啊，有人有可以不用 Google， 你回去再查啊。现在开始里面现在电脑很方便了，一查你一查就很花纹很漂亮啊。那个回去再欣赏，很漂亮的那个蛋，但是那个蛋上的确有一些花纹，但是我们认不出来，海鸠妈妈认得出来。我想对我们属神的儿女是很大的安慰。我们在这茫茫的人海里面，其实在乎我们的人不一定很多。我们很感谢神，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特别有团契小组，你在里面可以蒙照旧蒙关爱，你遇到难处的时候有人关爱你，你不在崇拜的时候可能在这里有人打个电话啊。我特别欣赏我们地方教会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主日不来崇拜，或者不来小组，或者叫小排啊，他们就会打电话说：“哎，你在哪里？”我以前也这样做，后来不太这样做了，可能是因为做牧师的缘故。我打电话过去，有一个弟兄就很紧张，以为犯什么错了啊。可能牧师打电话有一点压力哈。但是我鼓励你，特别是参加小组里面弟兄姊妹多关心。但是我讲的这地方重点是在这个茫茫的人海里面，特别是今天忙碌的人群对他人的关注其实非常的肤浅。有多少人可以在乎我们心灵的感受呢？假如连我们的配偶，连我们小组的弟兄姊妹都不能够知道我们里面很深的困难，很深的叹息，别人好像都隔靴搔痒的来关心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很深的无奈感。连隔靴搔痒的关心有时候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又回到神面前。有一位神，他知晓我们远超过海鸠妈妈对他蛋的辨认和分析和认识，里面我们最深的里面配偶都不能够明白的，甚至可能痛苦是配偶给我们造成的，不方便跟人说，家里也没地方讲，因为伤害的对象就是配偶，或者儿女的悖逆给你带来的那种痛苦没地方讲。可能你信任的话还会跟牧师师母讲，我们很感谢你们的信任，但是你得到牧师师母回应的好像也没有常常关心你们，那种失望。回到神面前，大卫很深的这种奇妙的就是这位神深知他里面所思所想。我特别常到诗篇里面讲到说，被囚之人的叹息他都听见了，那些关在监狱里面的人那些一声叹息，唉，这样的一个叹息。或者一个父亲失业了，家里可能房子要被银行收走，看到还没有很大的几个孩子，他里面一声的叹息。或者一个妈妈看见孩子有很深的期待在那里，但是不能够达到他期望的时候，里面很难过，那种很合理的期望让他长进他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在生命中间都会有各种这种时候的无奈感，世界很大，可是进入我们心灵深处的人非常少。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感谢神，这种失望在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特别对那些你周围你亲近的人家人，你的期待很大，但是那种失望也很深。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位神你可以到他那里去向他呼求，主啊，你知道我受造在地的深处，就是在母腹中的时候，还没成型的时候，你都已经知道我了。 这位神都知道我们一切，我们感谢神。有人说在世界上找一个知己很不容易，我记得不知道瞿秋白对鲁迅讲的还是鲁迅对瞿秋白讲的，他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世事当以同怀视之。这辈子得到一个朋友就够了，你要全身心的来拥抱他，用一个胸怀来接待他，接纳他。而且我自己也发现很多朋友好像都是在大学的时代交了，那时候很单纯没有别的，后来好像越来越不容易交朋友了。这些失落难过是每个成人以后认识的朋友中间去交往中间都会有的，但是我提醒自己也规劝弟兄姐妹不要失望，不要灰心，神还会差来属灵的伙伴来跟我们同行，这是很宝贵的。我们常常也会在一种孤独里面觉得侍奉乏力，但是就在那种很乏力的时候，那种夫妻祷告里面开始有眼泪和叹息的时候，而神就差来一些那种你没有想到的安慰和鼓励。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是配得神这样的安慰，乃是知道这位神原来知道我们里面牧养神的人，我们也会有软弱，也会有叹息，然后神就差人就在给你及时的安慰，及时的鼓励。这种知识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大卫讲的我极深的认同。继续看下面，大卫还认识到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跟无所不在虽然是很像，但有一点点不同。第七到十二节这里，大卫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哪里去逃，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 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这地方黑暗和光明看来一样，弟兄姊妹不要在灵性上误解，好像神把罪恶跟光明都看成一样，这地方基本上就是黑暗，连黑夜黑暗都不能拦阻神来认识我们，来神来看见我们。非常奇妙，这地方说你去逃，逃不到，逃躲避不开神，躲避不开神。大家还记得有一个先知叫逃避的先知，知道是谁？哎，大家都知道，我特别喜欢约拿啊。约拿首先很有民族情怀啊，对，虽然他很狭隘，但是约拿很真实了。我喜欢约拿不是他狭隘，是他很真实，他跟神在那里好像会生气哦，会在那里跟神 argue， 很真实的一个人。约拿跟旧约里面的约拿，跟新约里面，当然大家都喜欢约瑟啊，这个约翰啊，大家都这些不用说了。约拿这不多人喜欢，但我很喜欢他真实。新约里面的彼得也是很真实，我很喜欢这两个人。他想逃开神，神呼召他往尼尼微往东去，他却往西逃，逃到他失去。他以为往坐了轮船海上跑，神就找不到他了。结果大家看到的故事哈，约拿经历神了，是不是？怎么经历的？我们不要这样经历哈，大家都不喜欢这样的经历，被鱼吞进去了，还在不死。有人说这是保护啊，我看大概是啊，在海里面被鱼吞在里面，他活着，他要不鱼不吞的话，他就死掉了。约拿是逃避神的面，逃避神。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圣经里面有多次的经文也一样的来佐证神是，其他的先知也一样的意识到。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那里说，我们往下，他说耶和华我岂为，他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所以先知不断的来引用神自己的话，说神是你逃不开他的，他是充满全地的。有一位 神学教授，他有一天在礼拜天下午看到一个小朋友从主日学出来，他就想跟这小朋友开个玩笑，他拿个苹果，他说：“小朋友啊，你从主日学出来啊？”“是啊。”“哎，你要是告诉我神在哪里，我就给你一个苹果。”你知道小朋友怎么回答吗？看看这个人很有知识的样子，但是这小朋友问的话，他说：“你要是告诉我神不在哪里，我就给你一桶苹果。”有没有看见这小孩子问呢？回答的，让神学教授汗颜。小孩子反问的很有智慧哦，你考我啊，是不是？你神学教授啊，你考我。你要是能告诉我神哪里不在，一桶苹果都给你一个。巴文克是荷兰改革宗里面非常被神重用的一位神学家。也是今天改革宗全世界啊，都常常去追溯到改革宗神学的根源的时候，都会回到巴文克那里。他写的四大卷很厚的，教会的教义，就是称为叫改革宗教义，非常非常博大精深的一位神学家。他讲过这样的一段话啊，我这里抄下来给大家看。这句话对我很深的影响啊，这个因为这句话。常常我开始逃避的时候，就会想起巴文克讲的这句话，我把它记到一个小纸条上。我基本上这样的意思讲，我不一个字一个读。当说当一个人他要是开始犯罪的时候，他要开始从街上从远处就开始躲到家里来，但是躲到家里来的时候还不够，还发现神还在看着他，他就会躲到一个房间里面，那个房间好像感觉人看不到了，这是大意哈。那继续逃，他感觉好像房间里面还不安全，就继续躲，躲到哪里？躲到自己的心灵深处。他后来发现，躲到心灵深处的时候发现没地方躲了，因为你躲到哪里，自己就形影不离，就跟着你了。后来他就一个提议非常好，他说：“既然你逃不过神，怎么办呢？”啊，这里写下来，他说。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你逃离愤怒的神，你只能逃向，逃离跟逃向啊，你不能逃离这位愤怒的神，对罪恶很愤怒的神，你就逃向那位与你和好的神。完全没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藏身的，你要逃离他吗？逃向他吧。所以巴文克这位神学家他思念想到神的无所不在的时候，他讲到这样的一种人间里面很多人的体验，这些人是很诚实活在神面前，对自己的罪有很深认识的人，他开始逃离逃离逃离，躲躲躲躲，没地方躲，躲到自己的内心了，内心发现跟着你，所以你就他说没办法了，你不能逃离神，你就逃向神嘛。我特别感谢神，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位神是许多人经历的哈，不是在书本上、圣经上、字句上读到的，是体验到的。我记得安泰弟兄以前我讲过啊，他信主的时候一个很深的体验，我一听就忘记不了。他一信主就发现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不知道他那时候是欢喜还是害怕，你以后可以问他。如果害怕的话，他肯定做不好的事情；如果欢喜的话，那就是跟大卫一样，这神是保守我的。一会儿就问他，但是我想我听过他讲的是很欢喜，知道这位神是无所不在，好像两只眼睛盯着你一样，这个体验很真实，很好哎。在古代，你知道贿赂的时候都会讲天不知，地不知，对吧？那古代中国的智者怎么回答？贪官需要听这个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最著名的世知。每一个中国贪官都需要知道世知，不信神的人都还知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要随便收贿赂啊。属神的儿女知道神都在看着我们。另外一个姐妹美贤姐妹，以前在我们国语团聚会帮助我们国语团建立小组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个姐妹，她现在在粤语团聚会。她有一次去出差的时候很孤独， 在 hotel 里面很孤独，他就跟神祷告，后来就发现基甸会放在圣经在那里，就打开看。这位姐妹祷告祷告的时候打开圣经看，神就跟他显明，他在读圣经的时候，那天很奇妙的经历到神就在他的 hotel 里面。孤独的姐妹在外面出差，他那时候常常出差，他就后来常常经历这种神直接的同在的体验。我讲的不是圣徒遥远的故事，讲的是坐在这里一会儿要来崇拜坐在这里的人。这种知识真的是很奇妙，知道哦，原来神就在我们边上，不是书上说的，大卫说的那种二手的经验，是我可以经历到的。大家知道基督教如果只是书本知识哈，你可能你们都很有知识很有学问，你看两三天三四天刻苦就可以看懂了文字上讲什么，但是经历神认识神需要用心灵去体验的。只有什么样的人离不开神呢？就是人生里面与神真实相遇过的，像刚才提过的这些弟兄姐妹，更是像保罗这种大马士革路上与复活的基督相遇的，这样的人他怎么痛苦怎么艰难他都不会离开神的。几乎有一天你把他放在一种信心黑夜里面，灵魂黑夜里面，他经历不到神了，但是他还知道曾经与他相遇的神还与他同在，这是非常宝贵的。如果你还从来没有经历过神，你很可能只是头脑上任性说主啊，就是任性，不是说那种是那就认为你只相信了，你在宣告过你相信的，但是你没有跟神真实的心灵深处灵魂相处跟他的相遇。地方教会弟兄姊妹讲的很好的话，就是你被神摸着的人，神摸到你的心。哇，这个话就讲的我们华人好像特别弟兄听起来有点肉麻哈，就感觉怎么神会摸到你的心，什么感觉。如果你不知道呢，那可能你没体验过。所以大卫讲尝过主恩的人知道那是甘甜的，吃过苹果的人知道那苹果是可能酸味的甜，他知道有体验的。跟别人讲那苹果怎么好怎么好，你怎么讲人家都听不懂，你就咬一口嘛。有一位姐妹刚刚搬到纽约不久，她的先生离开了她，她还留下孩子，教养上可能因为离婚教养上遇到很大的痛苦。有一天她到一个在曼哈顿那边有一个凸出来的地方，看着曼哈顿有个凸出来的地方，他就在那里看着天上海鸥飞啊飞啊，海边海浪，他心里很低沉，非常难过，他甚至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不知道后面生命人生怎么走。但是就在坐在椅子上看着海天很接近，海鸥飞翔，他突然间心灵上有一层很深的感觉，神就在他边上，进到一个地方手就一触出去就会摸到这位神，这样的感觉。那个体验给这位姐妹极深的安慰，她心灵深处知道哦，这位神原来没有离开我，就在我在这里，还不是在祷告，只是在那里安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她经历到神原来哦，神可以摸得到，可以看得见，可以经历得到。她那一刻手要伸出去，她说我就知道神就在那里。后来这样的体验对他一生极大的帮助，每当遇到他失业了，遇到人世上的艰难，遇到特别孤独的时候，离婚的姐妹很孤独，他都知道这位神就在他边上。当然他的做法是还是回到曼哈顿那个边上那里，坐在椅子上在等着神跟他同在的感觉，这个是值得探讨。但是他去那里的确会体验到神的安慰。我们也盼望这样的姐妹将来可以，假如她还可以经历的话，这位神其实不必要到曼哈顿才可以经历得到，虽然在她个人体验里面在那一刻神跟她非常的近，但是将来她也可以体验在她的卧室，在她痛苦的地方流泪的地方孤独的地方，神也可以显明她的同在让她经历得到。第三，这位神从十八到十三到十八节，神是一位全善的神。十三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覆庇我，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未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在你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此其解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其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是大卫想到自己看到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体验之后，他想到神是那位良善的神，是一位全善的神，想到自己受造真是在母腹中间的时候神都已经知道他，他还没成型的时候神都知道，而且不但知道他现在还将来的日子还没有度过的年日，神都已经写在册子上了。特别是七节里面说，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其众多。虽然恶党攻击他，虽然他遇到许多的艰难，但是他知道神向他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众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圣经里面提到很多耶和华本为善，诗篇里面耶稣自己也说，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这地方不是说他自己不是良善，其实他乃是挑战那位年轻人，神耶稣自己就是那位良善的神。诗篇里面也说，你要是尝过主恩的滋味，你便知道他是美善的，同样都是同样的一个字，那个美善。在约瑟的经验当中，创世纪五十章里面，他哥哥把他兄弟把他卖掉了，他后来认他们的时候，约瑟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特别对那些受伤的人，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这个好就是良善美善的意思，我要保全多年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约瑟对神的良善全善有很深的洞察，很深的体验的。人的眼睛一般看到苦难的时候他会退却，人都是避苦救乐的人，但是约瑟他有一种属灵的洞见，他可以透过人生的际遇，各种艰难，甚至被兄弟出卖这样的事情，他会看见神后面美善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的洞察力。我们在人间都很欣赏那些有洞察力的人。什么是洞察力呢？英文叫 insight， 他能够 insight 看到里面的事物的本质。有洞察力的人，特别有属灵洞察力的人，他可以透过人生里面各样的表面现象，纷繁复杂的表面的世界的事物，人生的际遇，他可以看见后面神的手在那里引导他。就像刺绣的人，大家可以看见刺绣，你要站在他背后，他在刺绣的时候，你一针左一针右一针，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事情，你要在刺绣者背后看，你完全不知道那个图案，但是你要是想知道他设计的图案是什么，你就到这边来看，哦，原来他每针下去原来都有目的的，这针是哎，这个可能是一个画像的眼睛，这是他的耳朵，但是你看你在背后看的时候，左一针右一针，这是干什么呢？缺乏洞察力的人，我们常常在刺绣者的背方，我们只看见好像神左一手右一手，哎呀，怎么人生里面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挫折挫败，但是回到另外一边看的时候，你说神啊，你给我一个洞见，能够看见你要借着这些事情来成就的事。约瑟就看见了，约瑟看见那些被兄弟出卖，被那些他的恩人忘记，被那些他很敬重的家庭那些诬告毁谤，这些事情原来都有神美善的旨意的，要塑造约瑟宰相的心灵，去统治埃及是小事，是要承载信心伟人一步一步，后来继续他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祖辈神与他同行的信心的脚踪，承接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传承。这是约瑟真正能够被上帝看重使用的地方。约瑟许多人集中在他一生里面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约瑟其实我常常注意约瑟的也是这些，但是我后来有一些神让我留意，就是临终的时候吩咐是彰显这个人的信心的，他要让他的棺木将来 要运到迦南地区的。弟兄姐妹，不要把这事当作小事啊！我要是约瑟的话，我一定埋在埃及的。你在那里做宰相，那你知道法老的那些相都很大，宰相可能小一点，那很风光啊！留下某某约瑟，哇，哪一个朝代的宰相，那坟墓也不会修得太小，恐怕名垂青史。但是约瑟却是一个孤独的一个棺木，运到他的主信心所要去的地方。所以他能够这种信心能够有洞察力，让他看见原来神是美善的神，原来人生的那么多困难，那么多都是上帝的雕刻和塑造。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很多人都会背哈，我知道青少年很多都会背，很喜欢，大家一起读好吗？耶和华，我知道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乔治穆勒是一个我很喜欢他的传记，特别他是英国孤儿之父哈，这个德国人到英国去，在那里就是许多人非常信心，特别遇到困难的时候供应的时候啊，他有很多优点，很多经典的故事。他讲过这样的话，这人一生也经历很多事情，自己从过去怎样败坏的人被神更新，成为一个孤儿的祝福。他说，我们的天父从来不会从他的儿女取走任何东西，除非他的意思是要赐给我们更好的，那更好也是更良善的更美善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神能够赐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洞见，这种属灵的洞察力的时候，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重新再认识这位神，也认识我们人间里面，我们人生里面各样的苦难，各样的艰难，神来帮助我们。最后来回应看见十九到二十四节回应的祷告，大卫求神来伸冤，也求神来监察他自己。我们一起来看十九到二十四节，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大卫的处境当年。但是弟兄姊妹，在教会在诗篇里面，你读到咒诅诗的时候哈，那些恨恶啊，恨不得恶人死啊，这些咒诅诗的时候，你心里有点发毛，怎么会跟耶稣的教导说要爱你的仇敌不太一样啊？在诗篇里面的确有一些好像恨恶人死那种咒诅的东西，但是这地方首先要理解到，诗人是这地方是他是厌恶那些厌恶神的，恨神所恨的是可以的。而且另外一个亮光很重要，让我们知道这些诗人不是靠自己来复仇的，是要神自己去审判，这些都是希望能够从咒诅诗里面能够体验到的。还有咒诅诗并不是要我们都去效法去咒诅仇敌，咒诅诗是表达诗人那时候在痛苦中间在神面前抒发他的情感。咒诅诗帮助我们看见人在痛苦深处的时候遇到的事情，不是要我们都要去效法这样去咒诅仇敌，但是恨神所恨的，恶神所恶的是合宜的。但是如果神要你去感动，去宽恕，去原谅，去接纳，你可以这样做。仇敌的审判不是你自己的责任，是咒诅诗里面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最后的审判交托给神了。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咒诅诗里面可贵的地方，不要用自己的手，而且大卫自己就是扫罗，他就没有用自己的手来下审判。我们看见这位诗人祷告里面求神伸冤以外，他也求神鉴察他自己，特别后面两节我们一起读，非常优美。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来看读后面二十三、二十四节，一起来读好吗？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好像让我们恐惧，使我们必须认罪，但是根据大卫的经验，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是用来保护我们引导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误解他的意思。但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也让我们不要去逃避他， 我们心思他都知道，我们的意念也知道，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他都知道。所以盼望我们对神更深的认识的时候，也盼望你能够有一天在默想独处安静的时候，神能够跟你这样的相近，知道这位神他与我近到像大卫一样，跟他相近一样。哦，他是跟我相近，他知道我最深的叹息，最深的痛苦他都知道，孤独他都知道，然后也知道这位神无所不在，我也不要去逃避他，躲不开他的，我不如不要去逃离他，我不如投向他，就像这位圣徒所建议的。然后也知道这位神是全善的，虽然人生里面满了眼泪满了痛苦，但是他有更深塑造我的美意，我们就感谢神。然后主啊，你跟祷告说，主啊，你来帮助我看见我人生所遭遇的事情，使我更能知道你在我心深，在我这个人身上更深更美的心意。最后变成一个祷告说，主啊，你也检查我内心，看我有什么恶行没有。这样的一种真诚的祷告，神必要听。而且我自己认定了一个灵性成熟的人，他人生里面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刻，能够单独面对神，那把自己的痛苦不但倒给神，也把自己的罪向神承认。这样的人是蒙福的人，他能够不但认识这位全知全在全善的神，他也因着认识这位神，他与神有更深亲密的关系，这位神也必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主啊，借着诗人大卫的经验，也借着众圣徒在历史中间对你的经验，主啊，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你是全知全在全善的神。主啊，当你的百姓在这里聚集的时候，真是不但我们这是听到一个人好像讲到这样的真理，更是这是圣徒的经验。主啊，在就在我们中间就有弟兄姊妹经历到这位神的宝贵，愿主你自己的全知让我们知道，你体察我们，知道我们最深的痛苦最深的叹息，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孤独的世界里面有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与我们相近，那主你自己的存在，主啊，此刻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祷告的时候就知道你就在我们边上。主啊，我们也不愿去逃避你的面，主啊，我们也无法逃避你的面，主，我们真愿意投向那位与我们和好的神。主啊，你全善帮助我们看见人生的各样的艰难苦楚，主啊，你不能够理解，我们不能理解困苦困惑的时候，主你给我们属灵的眼光和洞见，能够看到你至深至上至远美好的旨意。主啊，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的来认识自己，使得我们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